心灵环保。主持廖一法师、刘婉芬。 好啦，咁个礼拜嘅时间咧系完全正常啊，唔需要担心。上个礼拜咧，我真系差啲俾人闹啊！咁啊，但系对唔住，都系上个礼拜好彩咧，我影都系礼拜日嘅时间啦。 之前冇讲到话。 因为嚟得好急嘅嗰场赛事， 所以就冇 系啊系啊，咁所以 有人嚟问我话，诶，点解冇咗嘅？ 系啊，冇错。咁所以上个礼拜咧，就喺嗰个时间里边咧，系礼拜六冇咗我哋嘅节目时间。不过喺礼拜日喺节目重温嘅时候咧，依然都系有健康地球人嘅心灵环保直播室。喺今个礼拜咧，继续有廖一法师喺度嘅。你好啊，廖一法师。 你好啊，大家好啊。 廖一法师啊，我发觉咧，你好多时候咧都袭击住我一啲咧最脆弱嘅部分。 系啊， 例如话今个礼拜咧，你讲呢个话题。唔知系咪袭击住呢个嘅，冲击住呢个三机旁边嘅朋友啊？ 饮饮食食， 饮饮食食系啊，冇错。咁啊，今个礼拜咧，廖一法师你讲嘅话题咧，其实都系几有趣味嘅。你今日话咧，即系话啊，不如我哋讲下呢个。其实我哋曾经有一次咧，都曾经想讲过，因为提过少少，不过就冇真系好完全去讲过嗰啲内容嘅。就话人点解会死啦？另一方面就系话，有啲人其实十元未尽噶，但系点解佢都会死嘅咧？咁 样系啊，因为喺即系呢个佛说医经入边咧。佛陀有讲过咧，人咧得病有十个原因。好啦，咁跟住佢又再咧提落去咧，就会讲话有某一啲人咧，佢嗰个寿元未尽嘅，但系点解佢会死咧？系嘛？咁原来又有当中有九个原因嘅。咁我哋今日就系讲 咁啊，十九个原因嘅咯。 前面嘅十个原因系病啫，唔会死嘅。后边个九个原因咧，就系点解寿元未尽而会死咧？咁 样咁啊，可唔可以咁样讲咧？其实有啲人咁寿元尽嘅时候，就同呢一个系完全冇关系，但系冇人知佢其实寿元尽定系未尽嘅。 咁所以咧，亦都系提醒我哋话，嗱，我哋唔好话为自己即系定下一啲话寿元未尽嘅。而点解会自己要搞到自己要早啲死呢？即系咁，我一阵间讲呢九个嘅原因嘅时候，咁大家咪我哋自己 提升下自己啦。 系啦，即系话，我唔好做呢九件事咯。 其实我觉得咧，香港而家咧嗰个健康意识比以前真系高咗好多好多。咁系啊，我觉得系，起码咧，譬如话，即系我睇佢身边嘅朋友都系啦，有啲嘅以前话好中意食鹅肝嘅啲人系，尤其是可能鹅肝啱啱嚟到香港啊，啲人人口认识，哇，真系惊为天人。咁呢个可能啊廖一法师可能喺你即系未食素之前咧，呢样嘢唔系好流行啦。 系 咁，但系即系而家就好流行，尤其是早嗰几年啦。咁但系而家啲人话哇唔食啦，系咯，真系唔食啦，胆固醇过高，而唔系讲少，都系认真咁样去执行噶。例如你知道又系食粥嘅地方好中意咩猪瘾鱼片粥啊，猪瘾牛粥嘅，听到想呕系咪廖一法师？咁但系真噶，即系而家咧，相对嚟讲咧，比以前真系喺呢个所以健康意识上面都系高嘅，我觉得系。 咁所以今日就系讲呢个话题，就话人咧点解会有得到呢个病咧？其实有十个原因嘅。咁 点解会得病系咪？ 但系啦，咁第一个原因就系久坐不卧啊，意思即系成日坐。咁又唔去瞓，或者成日坐，但又唔起身去行，咁嗱呢个即系典型嘅，我哋讲话办公室病或者都市病咯，或者啲人成日打电脑啊，又唔起身喐下咁样，咁好科学化嘅。虽然2500年前佛陀讲嘅嘢，估唔到2500年后嘅今天咧，正正系我哋每一个人都犯紧嘅， 系久坐不动。 系咯， 成日都系唔喐嘅 ，OK。 系啦，咁佢本来就系经典，系话久坐不卧， okay. 即系你成日坐，但系你唔瞓， 或者系讲紧你成日坐，但系唔喐，都系咯。 我突然间记起一样嘢，上呢、這个礼拜咧，我睇到一单新闻啦，定系上个礼拜我唔记得啦，就系讲喺外国有一个调查，就系讲啲青少年咧，即系好容易有抑郁症。佢话睇得电视多嘅青少年咧，系会有抑郁症啊。佢举例子，佢系每日咧，如果你睇三个钟头，超过三个钟头电视嘅话咧，咁当然你都仍然会，即系有啲人都仍然有可能有抑郁症嘅。咁佢大概6%度啦。咁嗱，如果你连即系如果你系每日咧睇九个钟头电视嘅话咧，你有17%嘅机会咧系有呢一个所谓嘅即系抑郁症嘅。咁啲人就问啦，点解啊？点解会抑郁症啊？咁嗰啲专家都唔知道点解。不过有一样嘢唯一可以解释， 系咪啲节目太难睇啦？喺度有抑郁啦，真系 可能系成日都话你又唔妥我，我又唔妥你啊，争我钱啊，跟住又唔知点样追晒佢。但佢就话咧，佢话如果啲专家咧，佢觉得唯一可以可能喺现代化里面可以解释得到咧，就因为个人咧同人哋个社交圈子好细嘅，冇办法同人哋沟通得到。同埋咧，你因为你成日都喺屋企， 系 吓，咁同埋你就会系点讲啊？个人咧冇乜活力啦，咩都唔做啦，冇办法纾解你嘅压力啊，你所有嘅嘢嘅时候，你就容易有抑郁。佢就咁样解释啦。所以头先你讲话即系久坐不卧吓，咁我就将佢演绎翻咧就 久坐不动，坐得耐而喐系啱啊。咁第二个原因咧就系、是。食嗰阵时候咧，唔识得节制啊，咁咧就令到自己咧过于肥胖咯， 系 吓，咁呢个就第二个原因， 就好 导致到我哋会得病嘅原因啦，譬如咩三酸甘油脂啊，呢啲好明显啊， 系胆固醇过高啊， 冇错。第三样嘢咧就系忧愁， 好唔开心， 情绪上影响我哋嘅食欲啊，或者影响我哋嘅心理上嘅 心理状态， 瞓唔到觉啊咁样。咁第四咧就系叫做。呢个疲极啊，疲极即系太过攰，你都会得病噶噃。 嗯， 系因为个人冇适当嘅休息啊嘛。咁第五样嘢咧就任日啦， 任日即系呢个 系一个行任太多啊。咁咪导致到自己身体有病。 即系简单啲讲，我哋嘅做爱太多啦。 系啊， 都可以咁讲咯。吓， 系咯。咁第六咧就系。親毀心即係嗰個嬲怒啊！常常一個人咧嬲怒之下咧，咁中醫都有講啦，會導致到咧我哋嗰個心嘅血管啊， 係 咁 向 係啊，呢個叫高血壓啊！ 逢一聲就上咗腦， 係啊，高血壓啦。咁第七咧就係呢個要記得啦，大家忍大便嘅人都會成日有呢個所謂嘅病喎，會引出病嚟喎。第八样嘢咧就是忍小便， 系 唔好忍小便。 嗯， 第九样嘢咧就是制上风啊。咩叫制上风呢？譬如话你想打疫， 系 或者系我哋叫啲气，你成日忍住，咁等嗰个胃嗰个气咧要消咧，你夹硬忍住咧，都会导致到自己有病。第十样嘢咧， 制下风啦。 系啊，叻女啊，制下风啊，即系忍放屁。 系，但系冇理由放屁噶喎，喺人哋喺呢个，如果你直播室放屁，我惊啲听众听到赶我出去，你都会赶到出去。 我谂系嗰个即系个长嘅蠕动咧，系应该嘅。咁但系如果我哋咧夹硬忍住嘅时候咧，就会让我哋咧刚才讲嘅十样嘢咧。就好容易生病啦，咁所以咧，各位听众，你就头先听下啦，嗰十样嘢咧，你哋有冇犯到咯？咁再来咧，要佢介绍咧，就系话有九个嘅原因之下咧，个人嘅寿元未尽嘅，但系唔知点解咧。会死喎、 啊，系，不过就系头先我哋喺倾偈嘅时候就话啦，啊，其实我哋点知道自己寿元尽定系未尽呢？不过即系从一个理论嘅角度睇，就系话，其实我哋虽然唔知道啦，不过我哋点样令到自己能够即系 避开嗰啲为自己即系横死嘅原因先咯，系咪？即系寿元未尽而你去死就死咗嘅，我哋叫横死啦，中意咁都系。 有冇掂死？我成日横死同掂死两兄弟，横死掂死啦，我哋都搏晒老命。 死算唔算系一个叫善终啦？ 我都唔知道。OK， 横死即系横旺咁解系咪？打横噶喎系。 系咯，即系打横嗰个横，意思即系不该死而死咯。 OK， 不该死，唔系讲紧咩交通意外，唔系讲紧呢啲嗬。 唔系讲嗰啲， 身体大。 今次我哋主要系针对食嘅。 OK， 针对食嘅， 全部都系食嘅。 头先我听阿廖法师你讲咧，嗰十个该病嘅都唔系真系完全系同呢一个饮食有关噶。你讲饮食唔节制系第二嗰个。 系第二啫。 吓，正系 第二。咁但系第一嗰个久坐不动就系你身体唔喐。咁啊，成日坐，咁但系有两样嘢就情绪啦，忧愁同埋亲畏。 系 忧愁嘅人咪会好容易有个抑郁咯，食唔安，瞓唔落咯。咁而嗰个嘅亲畏嘅即系嬲怒咧，好容易令到我哋呢个高血压咯。 OK， 我想问下你啦，喺未讲呢九个咧，系你该死，即系你应该唔该 死， 系啦，你唔应该个寿元系咁快嘅。咁但系未去到呢个阶段之前，我啱啱听到你讲话，啲人成日瞓点讲唔开心啊，嬲怒啊，或者瞓唔到觉啊，会令到自己容易病啦。我好想问下你咧，点样可以能够瞓得好啲？点解我咁样讲咧？最近咧，不约而同，我系同一班朋友倾开偈啦，佢哋都话自己瞓得唔系几好。其中有一个女孩子咧，佢仲话咧，唉，夜晚咧好忙噶佢。我咩夜晚好忙？佢会讲到好灵异，点忙噶？系咪好多人喺你身边？咁唔系啊，个脑里边咧系好多嘢谂，唔知点解好似喺打仗一样。佢一瞓低咧，即使佢嗰个人系瞓着咗，眯埋咗眼睛都好啦。佢觉得好攰啊！即系第二朝早咧，好嗰、那个感觉就系琴晚好似喺度开会咁，成个脑咧系冇停过， 休息唔到落嚟， 系休息唔到落嚟。我好想问下你啦，即系可能有收音机好多朋友咧，或者唔知系咪喺我哋都市里边咧好忙，好多嘢做， 放松啊， 系啊。我好想问下你嘅意见咧，点样令到一个人瞓得好啲，容易放松啊？可唔可以即系而家翻转头先讲下呢个部分先好嘛？你一发射头先我咪讲嘅，即系有好多 香港嘅朋友咧，佢哋都真係，我諗工作壓力大啦，或者佢哋唔開心啦，各式各樣嘅原因係咧，令到自己唔識放鬆又好點都好啦。夜晚瞓得唔係幾好，有啲人咧就話咧，佢瞓兩三個鐘頭就會醒噶啦，唔夠熟睡啦。有啲人就話咧，琴晚好似打完仗一樣，起身嘅時候個腦覺得好攰，個人覺得好攰。咁我頭先話我有個朋友，佢就用呢個方法去形容啊，佢覺得自己每一晚咧都好忙嘅咁樣。咁我就話啦，呢個都係源於我瞓得唔好，唔能夠熟睡啦。咁有咩方法呢？醫學上面我哋知有啲朋友會用安眠藥啊，或有時候有啲中醫佢就話：嗱，你用啲龍眼肉沖呢個杞子，咁呢度都幾好瞓嘅咁。但係唔係個個都得噶嘛？ 係。咁如果你問我嘅話咧，首先我哋要學習放鬆先啦。咁呢個放鬆係嚟自咩咧？嚟自我哋平常咧生活嗰陣時候咧，對周遭嘅一切嘅我哋叫做話生活嘅要求啦嚇，應該將佢放到最基本嘅。最基本嘅意思就係話。簡單啲講啦嚇，我哋每天打開水龍頭已經有乾淨嘅水。 係。 你肚餓，你落街又好，打開雪櫃又好，你已經有食物可以飽肚。夜晚翻到屋企，你知道你依間屋唔會冧落嚟嘅。嗰、那個有個叫做有瓦遮頭。 係，而且真係好穩陣嘅。 係。你需要有任何嘅燈光啊、電源啊，你拍個掣就有啦。咁、簡單啲講，人基本生活要有嘅條件，我哋香港嘅市民其實應該 都有曬 啦。再多嘅嗰啲就叫額外，再多嘅要求嗰啲咧就叫奢侈品。咁所以我哋活着嘅時候咧，由依、這個我哋試下學習點樣叫過一啲叫做話平實啲嘅、基本有嘅生活就得噶啦。其他嗰啲多咗嗰啲咧，係一啲叫做要求嚟嘅、或者係叫做從呢個物欲方面啊、物質嘅慾望方面咧，我哋如果要去實行一樣嘢，就係你買你需要嘅。就唔係買一樣你想要嘅，兩個唔同嘅層次嚟 嘅。你講多次買一個係我需要嘅。 你需要嘅嘢你要買，你諗清諗楚我係需要嘅、你就買，就唔係話我想要。你想要嗰樣嘢可能買翻嚟係唔等使嘅，買翻嚟冇兩下咁你就唔記得咗撇埋一邊㗎啦。 但係我唔需要，點解我會想嘅？ 通常嘅人，我哋嗰、那個依、這個就係我哋嘅慾望嘅燃燒。無論係從佔有慾啦，或者越唔開心，我哋就越要去買嘢啦，或者係一個生活嘅態度啦。或者我有時覺得話哇咁抵咁平，唔買對唔住自己啊！即係好多嘅原因。 經常聽到㗎。 係啊，咁我哋叫話自物鬥窮人啊嘛，個意思就係咁解。總之，我哋由基本嘅物質生活開始，買我哋真係好需要嘅，而呢個需要係同我哋日常生活上係扣起一個即係環環相扣嘅咁重要嘅因嘅。 例如話，我哋要需要牙膏咁先講啦，我咁樣講啦。咁我就去買一支牙膏啦。但係究竟買咩牌子呢、這個就已經係唔再重要㗎啦。 係。 最緊要啲牙膏梗係乾淨。 物質上面唔好將佢話我想要我就去買。我哋先要改变呢个态度先，就系买我哋需要嘅，就唔买呢个需要同我哋起居生活系 有 莫大关系嘅。咁首先就先去将我哋一啲不必要嘅使费、或者叫占有欲、慢慢降低先。同埋要训练翻自己咧，基本生活上我哋不断要提醒自己，我已经过得好好噶啦。因为当我哋人有咗感恩心之下咧，一啲不必要嘅烦恼或者强求求不得嘅东西咧，我哋自自然然咧，因为有个感恩心咧，人比较放得低。人放得低，嘢就谂少啲。个人就唔使咁着紧啦。呢个系第一。第二咧，对食嗰方面咧，我哋好重要。食咩咧咁啊？通常咧，我嘅體會啦嚇，咩人係瞓個質量瞓得唔好咧？臨瞓前嗰餐咧個味精太犀利，大家一定要記得，味精其實係好直接地傷害我哋嘅腦神經嘅，或者個人好想好攰啦，但係硬係絕轉唔停嘅，依、這個同我哋食得太多嘅色素啊、化學劑啊、防腐劑啊、味精啊，係有直接嘅關係嘅。咁嗰啲咧，我哋一定要戒，或者係太油啊，都會啊。咁所以咧。從頭先講緊味精啊，同埋心性上、日常生活上咧嗰、那個習慣咧，我哋不妨要做一個少少嘅調節。咁呢個係幫到自己。第三，有好多人咧就會常常問我話睇咩佛經好嘅。咁我話你識睇咩佛經，你就睇咩佛經啦嚇。喺電腦度都有心經可以 download 到落嚟嘅。咁你咪不妨 print 咗出嚟， 印出嚟， 唔好對住電腦啦，夜晚黑。咁咧就將佢咧一個字一個字咁樣讀，輕輕細細聲讀，耳仔讀， 唔係耳仔讀啦，嘴讀，嘴巴讀，耳仔聽翻自己嘅音聲，慢慢喺個時候，人個腦一定會諗三諗四嘅、 嗯。 你叫翻自己翻嚟話，我聽翻自己嘅音聲、嗯，眼睛睇翻住個字。个脑如果真的太多嘢谂，你尝试下谂下个经文点解，唔识解唔紧要，个意思就系将你嘅愁思或者嗰个叫纷扰嘅思绪咧，翻翻嚟一个单一嘅文字，嗰、那个就系经文啦。你就系睇嗰样嘢，完咗之后上床瞓觉。 嗯， 咁当然啦，喺呢个当中，有啲人就会问我话有冇一啲。叫做打坐嘅方法啦，咁、嗯、嗰、那个我唔鼓励喺呢个隔住个空中， 因为好难学噶，其实都 系啊、嗯、啊，不过有样嘢要提醒大家，嗰、那个思绪嘅纷扰咧，有一样嘢系直接影响我哋嘅，就系、是、我如果我哋床头咧或者瞓觉嘅地方咧，太多插电嘅东西，太多电器啊，嗰、那个电磁波咧系会影响到我哋个脑咧不断转不断转咧，个心好似定唔到落嚟噶。 即系所以啲电话就唔应该喺你身边噶。 唔应该唔应该，熄晒佢咯，尤其是插电器啊，唔、应该喺我哋同一间房嘅，唔得噶，要远啲噶，摆远啲噶，咁一切嘅。总之有电磁波的东西不要在我们睡觉的范围或者是床头。 OK。 那电视更加不好添啦、 嗯。我以前都是有个电视在个房里面的。 是吗 但是现在没有了。那应该对我来说都是有个比较大的作用。 是啊那个电磁波其实、人家已经是有证明到是干扰到我们那个睡眠的质量的。 是。 那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但我想很多人都会问法师啦即是其实即究竟睡不着应该怎么做啊同埋他们因为觉得他们应该是比较你们会掌握呢种方法会多啲嘅系咪啊？ 系啊， 咁你咪会瞓得好啲噶？你自己瞓觉个质量好唔好噶？ 我系嗰种咩人嚟嘅咧？摸到上床咧，我就可以就走噶啦吓。不过咧，我觉得就唔可以突然间我头壳顶有嘢好嘈咯，即系敲嘢啊、揼嘢啊、闹交啊咁嗰啲，咁、我就会醒咯。 系 咁，但系醒嗰时候我就会念佛号，念啊念啊念啊，咁、就瞓觉。咁同埋我会识得同自己放松咯。咁呢个放松，其实我之前我记得我哋喺节目咧有一次教过， 系好隆 重 噶， 系、啊，即系你由你嘅譬如话头皮啦，吓、头皮开始啦，你自己就同自己讲话啊，可以放松啦。跟住去眼睛啦， 眼眉毛先， 系啊，你叻女， 我哋遮雨噶嘛啲眼眉毛， 系啊系啊，你仲记得啊？有线筋，有线筋，系、啊，咁就一路逐 part 逐 part 落嚟。咁、但系咧，如果一个人佢嗰个人系有神经质嘅、你去叫佢做呢个嘅练习咧，有少少困难，因为佢要太专注嗰部分咧，反而佢仲醒啊，佢冇不得放松。 OK， 咁呢样嘢好难隔住一个大气电波去教大家嘅，但系我会觉得从我哋基本嘅生活开始咧，系、最好嘅。 不过头先你讲嗰、那个，我觉得讲得好好，就系话我哋应该买啲系我哋需要嘅，唔系我哋想要的。 系啊，呢、這个需要系同我哋生活上直接有关，唔系话我冇咗呢个袋我出唔到今日个波啊，去唔到呢个宴会啊，所以我需要呢个袋啊，唔系咁讲。 因为我今日咧就成日都谂，觉得自己着一件衫唔够靓，今晚仲要去一个宴会添，我心里边咧不如去买件好啲嘅啦咁样。咁呢个可能已经唔系一个需要，而系一个想要咯。咁但系我喺做节目就 呢个系个虚荣 啊，同埋我就会觉得喺做节目嘅时候又分心又忐忑啊咁样。 咁 我听你咁样讲，令我知道啊系，其实应该系做一个需要而唔系想要。 冇错， 其实我去到嗰个现场，根本啲人唔会好留意到我今日系着咗啲咩衫。 咁呢样嘢系反映到另外一个想法出嚟，就系话我哋嘅虚荣心啦，或者我哋点解要将个自信心摆咗喺件衫度，或者系别人个眼光度咧？ 忍唔住啦，因为或者自己就系唔够自信咯， 所以吃亏咗咯。 一阵翻转头我哋再学啊！听过咗九点半钟嘅新闻同埋天气之后啦，直播室继续系廖一法师啊，廖一法师真系噶，我哋都忍唔住啦，即系自己会对自己有一种点讲啊虚荣啊，你话系 系 咁头先你就话啦，唔单止就系衫嘅，好多样嘢我哋都会有虚荣，所以点解我哋个脑夜晚咧咁难休息得到咧？因为太多嘢系占据咗我哋空间， 所以我哋有时候有啲嘢要提自己话，嗰样嘢唔关我哋事啦，或者唔系而家呢个时段咧。要去諗嘅，要不斷同自己話放鬆啦、放鬆啦。呢段時間咧就應該要休息嘅，要休息嘅。人咧每一個人基本上係可以各自咧俾個指令自己嘅。問題就係話我哋願唔願意啫？我哋要識得去同自己講話，個思想生起，跟住呢個念頭就會滅噶啦。你唔去同佢相應嘅話咧，個念頭咧就會喺嗰度終止，然之後另類嘅東西咧又會生起。你唔去同佢相應嘅話咧，咁佢又會滅嘅。 我點樣同佢唔好相唔好生起？ 嗱，譬如話，而家我突然 唔好相應。 譬如話，我而家突然間諗，聽到出邊落雨， 你听到你知道啦，你就哦落緊雨，咁、你就諗啦，落緊雨啦，咁我听朝着咩衫呢，或者就会话落緊雨啦， 即係令人唔开心喎， 唔知闩咗窗未啦，咁明明闩咗㗎啦，咁你就可能諗话恩间应该打话咩，你可以諗咗，因为落緊雨、你就諗咗好多好多嘢啦、但如果你同呢个话你知佢落緊雨、但係啦，唔再理佢啦，唔同佢相应啦，咁你跟住你可以话我念住佛号瞓觉，或者睇住自己嘅呼吸瞓觉，咁佢让自己放松瞓觉，嗰、个叫做唔相应，咁呢个念头呢就会滅㗎喇喎，咁然之后另外一个 念头又会升起㗎喇喎，可能突然间就话哎呀，听朝早餐食咩呢或者听日你点样呢或者要打话话俾边个呢，你唔好理嗰个话。 佢会出现嘅，不过 系 突然间闪现。 咁你唔去同嗰个相应呢，嗰、个呢念头又会滅㗎喇。 即唔好俾佢再諗落去啦，要好简单嗰个理解。 因为人嗰个念头呢就不断生滅生滅。咁每一个念头都好啦，你唔好同佢相应。嗰、个念头就要走㗎啦。咁另外又会生起嘅。咁你要做啲咩，你就做个旁观者。旁观者的意思即係你当你自己睇緊电视。呢个念头又生起啦。咁但係你知㗎啦，你知㗎啦，就够啦。係啦，咁你跟住呢就瞓觉。专注返你自己嘅呼吸。睇返你自己嘅肚皮啦。起伏起伏。另外念头又会起㗎喇噃。咁你知道啊，又有念头嚟啦。咁你又唔好理佢。睇返你个你个肚腩起伏起伏，慢慢你就可以瞓到。 点解啲人呢瞓觉咁多嘢諗嘅，其实呢你唔好话只係諗嗰啲听日会着咩衫啊，食咩早餐啦、有啲人话一瞓落床嘅时候呢，佢周围都好唔安全啊，会唔会有鬼啊，会唔会有呢样有鬼、 你可能会諗起会唔会有鬼。但你只要唔好同入呢个喂系咪有啲声响喎。你唔好同呢个有啲声响去相应嘅话呢，你恐惧嘅情绪就唔会生起㗎。咁但係通常个恐惧情绪会同步生起嘅，就係话有啲声响喎。 薄一声心跳下跳下。 係啦，咁有啲问题喎，咁样咁其实系自己营造出嚟嘅。 咁我就去讲瞓觉咯。 係你 让 自己 讲 瞓觉咯，放松咯，瞓觉咯。平常要去练习㗎。乃至你遇到一啲工作上个困难啦，咁你会觉得话我冇办法去处理啊嘛，咁你就要起身啦，就好似佛陀讲话，唔好即系成日坐咗喺度啦，要起身啦，行个圈啦，自己咧去做你自己嘅放松啦，呼吸啦，睇下周遭嘅环境啦，咁记得做乜嘢都好啦，唔好咁多电磁波喺我哋身边。 知道，明白。 电脑啊，嗰个银幕啊，其实嗰啲呢啲辐射啊，或者系其他嘅电话电磁波啊，好犀利嘅，系无形嘅。干扰紧我哋嘅脑电波嘅，咁我哋一定要将嗰啲嘢咧攞远啲咯。 我好希望收音机旁边朋友咧，如果你今晚听完啦，你嘅法师所讲之后咧，今晚你又试下，即系睇下，如果你一路都瞓觉麻麻地嘅话咧，可以即系好似头先啊，你嘅法师所讲咧，如果你好多念头出嚟嘅时候咧，就唔好同佢倾偈咯。 系啊， 原来我突然间谂起今朝早咧，俾老细醒咗一轮之后咧，瞓觉啦，唔好谂。 同埋咧，人越瞓唔着咧，就越碌嚟碌去嘅，越系咁，你越唔好碌。你越碌嘅话咧。就越瞓唔着㗎，你就係好定咁样喺度，哦睇返你自己嘅肚皮，人瞓到喺度呢个肚皮呼吸呢轻微有少少喐。 好清楚嘅。 轻微有少少喐㗎。咁你话我真係感觉唔到喎，你咪用隻手摆咗你个肚皮上面喎，慢慢感觉佢起伏起伏。但个念头又会嚟㗎喇喎，你就知道哦念头又嚟啦。好个念头生起之时你又睇到个滅㗎喎。 Okay。 喺呢个当中其实一个好好嘅练习，就係你就开始睇到呢，原来我哋前念同后念呢可以系无啦无楞嘅。失惊无神会起，失惊无神会滅。咁换个说话，别人都系嘅。既然别人都系嘅时候，我哋点可以掌控别人呢？慢慢你会再察觉到进一步，就係原来我哋唔系做緊自己嘅主人嘅。因为你冇办法叫自己话唔好諗啦。唔得㗎。咁如果我哋自己都做唔到自己嘅主人，边个可以做到我哋嘅主人啦。咁喺个练习度，喺佛法入面呢，其实系一个比较深嘅层次嘅。咁但既然今日有你提起呢样嘢，亦都系有一个好因好缘啦，俾大家去喺日常日间已经去可以做呢个练习㗎啦。 不过头先你讲啦，令我諗返起转头啦，我哋女人啦，每一个每个月啦都有啲唔方便嘅。通常啲人都会话，当你唔方便嘅时候，个人好鬼恶死啦，脾气又臭啦，好猛憎啦咁。咁以前呢，我记得我未即係 學習之前咧，即係未學話唔好去關顧呢一個感覺之前咧，我就覺得點解咁激氣嘅呢排係，咁我就會將好多唔開心嘅嘢咧，就喺嗰啲時間裏面砰砰砰咁爆發出嚟喎。但近呢幾年，近呢兩年啦，咁我就會啊，我咦又嚟到，同埋我會知道，當我覺得唔開心，我仲同佢不停咁樣諗嗰啲唔開心咧，我嗰唔開心係加十倍以上嘅。咁我就同自己講，OK 啦，唔好今日唔好諗呢件事，因為呢兩日唔方便啊。過咗呢兩日咧，人哋又好啲，我又會好啲噶啦。即係嗰啲我身邊嘅同事亦都唔會咁辛苦，我亦都唔會咁辛苦。咁真係原來係可以噶喎。 同埋。其实呢方面嘅好多 supplement 都可以嘅。 係即係啲补充剂。即係我意思係透过呢样嘢我係睇到自己呢，原来你或者可能有啲朋友都係咁讲。当你好唔开心嘅时候呢，你唔好同佢傾得太耐。同嗰啲唔开心嘅嘢唔好傾得太耐。如果唔係你嗰啲唔开心呢，係唔知点解咁多㗎喎，真係可以。 係可以揮之不去。 係咪真係好奇怪。 总之唔开心嘅情绪你敲到门呢，你一於呢就锁门落闸，唔好开门。 放狗。 唔好应门。唔好同佢相应，咁嗰个呢念头自然就会灭嘅。咁你慢慢会体会到呢，咦，人嘅念头既然喺个生灭之间呢，你慢慢可以做返你自己嘅主人。 即係唔好俾佢牵引得咁紧要囉。咁喺过程嘅里面呢，其实有时好得意，同自己系斗法斗智斗力咁样嘅，但几好玩我觉得。 头头可能唔习惯。 係嘅，头头。 咁但係你坚持啊。喺一晚入面呢，你坚持啊，好快你可以慢慢呢，即係运用到成即係比较纯熟啲。咁你就容易啊。 我以前呢瞓觉好驚鬼㗎，但我係我听过你讲呢，就话唔好成日都同佢对应啦。唔知点解，因为我怕吓佢。咁而家呢我就唔会啦。咁当然呢最近即係要出差做少少嘢，咁我自己唔知点解亦都突然间有呢一下出现咗。咁我学緊你个方教我个方法呢，唔准倾偈瞓觉。咁又 OK 咗喎。 咁不过如果去到第二个地方呢，始终都系譬如话洗手间啊咩地方都开咗个灯咯，因为陌生环境啊嘛。 系。 有时系嗰个安全感问题令到我哋忐忑不安，就瞓唔到咯。 系。咁另一样嘢啦，今日我哋嘅主题呢就系讲嗰九个系会令到我哋呢，其实本来受完未尽但系都会刮老衬嘅。咁有九样嘢，咁要话你啲法师都要继续讲下先。 系啊。第一样嘢呢就系话知道嗰样嘢呢系唔啱嘅，对自己身体唔好嘅，但贪食。是戒唔到口，就譬如讲緊话大家最都讲都成日讲㗎啦，譬如话太肥油啊太油腻嘅嘢啊，係咪知道唔好。 梅菜扣肉饭。 煎炸嘢啊，嗰啲咩烧咩啊，嗰啲叫做烧乳猪啊，嗰啲烧味啊。 係烧味。 其实嗰啲系致癌嘅，好犀利。 而家今日你啲法师所讲嘅都系冲击住我哋好中意食嘅嘢嚟。你一放马佢知道。 但系我每次我第一次睇到呢个经文入面咁样讲呢，我即刻諗起我一个好朋友。佢46岁。佢系因为佢揸的士嘅。佢系一位女性嚟嘅。咁好多人都识佢嘅。但因为呢佢好鍾意食燒味飯。咁佢係食到呢，即係我觉得你就佢早餐就擘大眼就想食燒味嗰啲㗎啦，你知唔知呀？咁我已经劝过佢嘅。咁佢就话佢揸车辛苦，佢又人呢又冇咩好。咁唯一就食啫，同埋食燒味。咁到后来有一段期间呢，佢唔知呀，佢成日晕啦。咁成日晕啦，佢就咁我哋睇西医啦，咁西医话唔知俾咩降血压药啊嗰啲嘢去食。咁我话你嗰啲降血压药食，咁你身体嗰个食啊，你都要调教要配合嘅。咁佢唔肯配合啊嘛。咁佢唔知点样几时呢搵到条方，就成日饮嗰条方。佢话喂得噶嗰条方咁样。我话但系你食唔使戒口，而你可以继续饮嗰条方。嗰个血压会低嘅。佢係呀呀真係得㗎。咁我话呢个世间即係如果係咁嗰个因同果就唔等于喎。都几奇喎。不如你抄个条方俾我睇下係乜嘢呀。过冇几耐呢，佢突然间有一日呢急症入咗急症室。原来佢患咗急性血癌。咁我梗唔係我唔可以话怪嗰条方。咁佢急性血癌嗰一关呢佢过到。佢出返嚟啦。出返嚟之后我呢打电话问候佢啦，想唔见咗人喎，我哋去边呀又。佢话：哎呀，你知唔知啊？我喺医院咧嗰排咧，意思即系话要好克制自己啦，同埋又要化疗啦。咁跟住出嚟之后咧，啲人咧就话咧个身体好开，佢就带我去大陆咧去补。咁食咩咧？食猫头鹰。我你咩唔食？你食猫头鹰啊？你冇搞错啊你啊嘛？咁即系佢去到嗰一刻，我讲咩嘢已经唔系喺心入边冇办法成立啦，因为佢觉得猫头鹰可以补，可以医好 我 个病，系啦。呢头食完同我讲完埋去食，跟住两日后又入翻医院啦。从此佢就冇再出到嚟啦。佢到走嗰阵时候啊， 佢都怨緊嘅，佢覺得佢自己嘅病會好嘅。但係正我就係同佢講係食出嚟嘅。 嗯， 即係每一次我睇到呢個經文呢一條咧，我就係會諗起我呢個朋友。 Okay. 我覺得其實你個壽元係未盡嘅。 嗯、 就是你就是咁食，系咁食，食坏晒自己啊！咁成日都讲嗰句就系话搵食搵食啊嘛，搵、嚟就系即系舒服咁样食噶嘛，叹叹咁食噶嘛。哇！依样制我，嗰样制我，我唔制。 嗯，咁我冇忍嗬。 但系到死嗰阵时候，我记得我去睇佢，佢、好辛苦，但系佢都依然系唔忿气啊！佢、觉得我唔应该死住噶。我话如果你早啲戒口嘅话、你真系唔需要而家咁样受呢个苦啊！ 应该翻嚟仲有第一、二、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一个人受完未尽啦，但系佢咧就唔知点解会横死咗啦。我哋就讲嗰啲唔系叫交通意外，而系身体引发出嚟嘅身体唔舒服，令到佢离开呢个世界啦。头先你讲咗第一个，第二个咧、 不知酬量，意思即系不知节制啦，拼命食拼命食。 你第一个已经系不知节制噶啦。 嗰、那个系得病嘅因缘。 系。 依、这个咧就系横死嘅因缘。 嗯。 吓、意思即系话，因为可能譬如同你讲咗啦，唔好食咁多呢、这个胆固醇高嘅东西啦，你拼命嘅，咁咪会咯。或者系糖尿病，同你讲咗应该要节制噶啦，饮食。咁你又系过晒龙。 不过好多病都真系同饮食系有关嘅，好直接嘅。 系直接嘅、第三样嘢咧就系、哦好啦。内食未消而食啊，即系你入边嗰样嘢未消化，你又食啦，咁点会唔死咧？你话系嘛？即系个身体就会出好多问题噶噃。 嗯，佢虽然唔会饱死，不过消化未得切就消化死。 你有冇睇到一啲人咧？那个人行到嚟咧，人未到咧，个肚腩已经到咗啦。个肚腩系大到咧，好犀利啊！我觉得嗰啲咧叫肚满肠肥咧，就系呢挺人啊。入边咧，我谂佢个脂肪啊，嗰啲毒素啊，好多啊，所以排唔到走啊。 嗯， 再落嚟咧，食未消咧而窄吐出啦，意思即系话佢啲未消化，佢滑喉自己呕出嚟。咁、其实而家好多病症，譬如厌食症啦，咪有呢啲嘅病征出嚟啦。 我以前都识得一个朋友系咁样， 扣喉啊， 扣喉、 系啊， 其实系会，甚至乎佢即系嗰啲酸性咁高咧，会真系会消坏自己嘅嗰个食道添嘅。 系啊，系啊，咁同埋佢拼命扣喉嘅话咧，影响到咧，你睇得到嘅，如果你细心睇咧，佢嗰个颈嗰个地方咧，嗰、那个嘅 muscle 啊，系肌肉啊，同其他人唔一样噶啦，已经即系扣喉扣到瘪，因为病态啊变咗已经。咁原来2500年前佛陀已经同人讲话，喂，唔好做呢啲扣喉嘅嘢啦。 嗰时已经有人扣喉噶啦。 我谂冇嘅，不过佛陀咧预知咧，即系叫我哋唔好做呢啲嘅动作咯。 因为嗰时应该系连食都可能未必有好多嘢嘅选择噶嘛。 系啊，你竟然就系、是、即系食未消化，你就夹硬要将佢呕翻出嚟。咁你谂下，而家呢个都市病啲人几富贵啊，有啲人冇得食。你就食咗落去，你又扣喉呕翻出嚟、真系好折磨。 好讽刺啊！ 系啊，再落嚟咧就系应该咧要消化晒噶啦，但系咧你强持意思咧，你强忍住，意思即系话咧，可以同头先我哋讲嘅一样，就系话你要排便，你唔去排便咯。嗰样嘢 消化出嚟，但系冇机会俾佢消化咗出嚟，系咪排出体外？ 系啦，系啦， 将啲垃圾排出体外。 咁就变咗你个条肠咪出问题啦。所以点解我哋2500年后啊，今天有嗰个话，所有人一过咗50岁之后就应该去照肠， 照一个内窥镜睇下自己有冇啲肠嘅息肉啊咁样。 系啊，系啊，咁好多人咧就会回答我，佢话肠咧。我排便冇异常啦，冇血啦，咁想咩有咩问题啫？唔需要啊，咁样。我嗰日咧去做善终，正正有一个40几岁嘅佛弟子，佢就系有呢个肠癌啦。咁我话你病发嗰阵时候先系40岁啫，咁、几年之后嘅今天，佢终于就走咗啦。咁我话你乜你唔知嘅咩？佢话排便我冇异常啊。佢话因为我嘅肠系有问题嗰边系喺右手边，肠有问题而俾你咧。睇到嘅通常就係左手邊，譬如近大腸嗰邊，你咪會有 門嘅地方 近大腸，近大腸嗰邊咧，你就會有排血啊， okay, 或者排便有異常啊。但喺右手邊咧，腸我哋條腸 好長， 好多彎位噶嘛。喺右手邊嗰啲彎位嗰邊嗰啲地方咧，原來係冇病徵嘅。 係 佢40歲咋，咁就係、是、咁我話你有冇隱便嘅呢啲嘅習慣啊？咁佢話以前工作一去到 counter， 唔可以離開嘅。咁佢就忍咯，一路忍咯，忍下忍下，佢话好得意喎，忍下就冇变异噶咯， 系啊系啊， 咁嗰啲毒素咪喺入边咯，咁咪会出事咯， 明白， 系啊， 咁啊，再落嚟啦，就系讲紧呢个哦，食不除病啊，意思即系话讲咗俾你听，你有嗰个病， 嗯， 但系咧。你又唔跟住食，譬如话医生同你讲咗要戒糖啊、少盐啊，你个肾唔好啊，唔好食咁咸喎，系嘛？唔听，或者心脏唔好，系嘛？应该咧要做啲唔好去做啲咩嘢，或者唔好去食啲咩嘢嘢，又唔听，咁呢啲就系佢食出嚟嘅。 O、okay, K， 咁再落嚟咧就系话呢个因为呢个病嘅问题啦、而佢食嘅嘢咧同佢个病咧。唔相等啊！ 嗯，咩意思啊？ 嗱，譬如话呢个你系要少食多餐嘅、就好似我以前胃出血咁样，咁医生就话你只可以少食多餐，一切嘅糊仔你可以食，嗰啲酸 嘅 嘢、口垃圾嘅嘢你唔好食，芋头你唔可以食，糯米你唔可以食，你唔听啊，咁你咪会出事咯。咁咪会搞到自己个胃 食不除病系咪？你话 呢个咧就唔系食不除病，呢、这个就系除病食而不愁量啦，即系话因为你个病。是咁样咁你去食嘢但食唔够啊。 嗯。 可能嗰个病嘅问题啦导致咗你个营养不良啊咁、又会出现喎、啊。第八样嘢好好啊。懈怠啊。懈怠意思即係咩係啊太懒啦。唔会做运动啦、啊。 係。 係啊呢、这个好紧要啊。或者应该即係去喐一喐嘅。或者应该要学节制嘅、我哋唔肯去学节制。唔肯去调服自己嘅一啲嘅习惯。第九啊，仲紧要冇智慧啊！ 系 咩叫冇智慧咧？讲咗俾你听，嗰样嘢系唔食得嘅。 唔应该做啦， 唔应该做嘅。咁、你唔肯去做，咁就好似今次我冇带嚟啊，嗰张报纸系台湾呢个联合报咧，佢就讲啦，佢哋卫生署咧就调查到咧。原来澳洲而家系反映到咧某啲嘅漱口水啊、我哋叫做咩？ 两口水 啊吓，好、多系致癌噶，原来令到我哋有颈癌啊，或者系口腔癌啊咁样。咁其实呢个报道我好早之前已经睇过噶啦。咁、只不过而家去台湾嗰边咧就比较严重啲，话啊要唔要去佢 禁咗佢啊， 或者系标示出嚟啊，俾或者一啲广告咧，唔好乱咁标示话啊除口气嘅就应该用两口水。咁嗰啲醫生就話：你口氣大係因為你有牙周病，或者你嘅有爛牙，或者你腸胃有問題，你應該去對治，就唔係咁樣拼命用朗口水，咁你咧就會出問題噶啦。呢啲人冇智慧嘅，咁咪拼命用朗口水去對治嗰個口臭咯。其實佢係可能有牙周病或者爛牙，甚至乎係 腸胃有事， 咁咪會導致口臭咯。你唔去治個根。拼命到朗口水，咁而朗口水人哋同你讲咗啦，话喂，你咁样用法咧，好容易会有呢个口腔癌。 咩咁容易啊？ 系，啲人就咁样讲啦。边度有咁容易啊？咁样。 嗰个人用唔通，个个人都变成有事啊？ 系啊， 眼睛死晒。 系啊，咁而家就话澳洲嗰边咧就研究咗出嚟啦。咁所以咧，台湾嗰边咧就喺研究紧要唔要去立例。同啲人講，你啲廣告咧唔好亂咁話啊，除口臭啊就可以做呢樣嘢，或者去除牙垢膜啊咁樣。牙垢膜就始終要牙線同埋呢個刷牙嘅，唔係話擋口咧就可以擋得到嘅。咁所以佢哋係研究緊要唔要立例。 所以係咪有智慧呢、這個好重要 啊？好重要啊！ 不如我哋重複呢九個，等啲聽眾可以即係心裏邊再記多一次好嘛？如果你話你自己覺得自己其實，喂我條命據講應該幾長，我睇我阿爸、我阿媽、我阿爺、我阿公都知道啦咁樣，但係唔知點解咧喺我身邊有啲人咧，点解佢个家族咁长，但自己又唔系咁咧？咁 系啊，譬如第一样嘢就系知道嗰样嘢唔啱嘅，而你忍唔到口贪食， 贪食。 第二样嘢咧就系不知愁量，意思即系话唔知道过分啊，食得太过啦，吓。咁、第三样嘢就 系 入边未消化，而你咧已经又要食啦，好似金鱼咁样唔识饱。第四样嘢咧就 系 扣喉啊。食都未消，系啊，成日就逼自己呕翻出嚟。 系，谂住食完头先嗰啲好过瘾啦，食完第 唔会肥嘅， 自己会肥，所以佢就呕翻出嚟啦。 系啦，咁原来咧直接或间接都影响我哋嘅肠胃出事啦。第五样嘢咧就系话应该要去排便嘅，而你强忍。 系。 跟住咧就系话有病叫你要跟住去嗰个医生嗰个叮咛你嗰个食法，你唔跟随。第七样嘢咧就系。病除病食而不愁量啦，即系因为你应该要跟住病嗰个食，但系咧食得唔够， 唔 足， 唔够营养， 系啦，咁又会成有问题啦。第八样嘢咧，系我哋自己习惯性嘅问题，就系懒啊， 死懒鬼， 可能即系唔肯戒口啦，或者唔肯做运动啦。第九样嘢咧，冇智慧， 蠢啊，又唔。 人应该是聪明啲，但又不够聪明啊。好，咁啊，呢九样嘢咧，即一定要小心啦。因为我都希望自己我觉得长寿唔长寿都唔系最重要嘅，要生活得有质素。我相信呢个先系最重要，健康就系最重要嘅质素啦吓。好，多谢晒廖一法师，下个礼拜同个时间先再同你倾，拜拜。 下星期同样时间继续健康地球人。